有人忘了你名和姓。

上五虎。 好。 小女此处地方用龙戏将寒气之声遮盖一起来，好好看守。回呀。 好。 年32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必死安其尸。相连堂下候审。 是。 是驸马驾到，未取原因，当面赎罪。 契丹，本宫来的鲁莽，命宫海涵。 契丹，驸马可知韩起行凶之事？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何不将韩起带上堂来，一同审问？ 好，来， 啊， 带韩起。 相连上堂 来了，看见相爷。 驸马公，驸马公， 阿敏公， 我认识他们。 韩琦哪上去了？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证呢。 啊，都大的贫妇见到诬告我父韩琦，哪里容得？休走。看得见，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一言不问，为何仗剑就杀？ 我杀了他再问， 杀了他，你还问的什么？ 这个 什么？ 如此，本宫忙着了。

不必巧言讲，现有凭证在官房，人来看过项链装。 好， 将我告。 本是不可笑，你身上穿的是龙袍，贪图富贵往人道，你比禽兽不可分毫。气氛 美特狂傲，咆哮公堂放女条，你命寒气去行刺，开封大堂还不着。 我拆寒气，你们摔着笑， 先有相连情头高， 他胡言乱语难自正， 先有你的杀人刀，堂口刀对鞘，人正武正，你还不着。 哎呀，大堂之上刀作证，心生一计要出逃，乃是与我 且慢，驸马哪里去？ 放啊！我要一本奏当堂， 开封有人将你告，你先打着官司告上朝。 有人将我告，敢把我当朝驸马，怎堪笑？ 慢说，你是驸马刀。你就是奉子龙孙我不饶，这鬼子手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来来来，身上带红亲不认道，臣驸马 包明公， 臣师妹 包拯， 呸！你杀妻灭子罪难饶，怒气倦了臣师妹。 是 黄姑大姑。

持国泰宽容， 不知宣召敢闯进， 只因堂鼓响连城，微臣即是黄家龙，当与黎民断元平。相爷，相爷济公有何事？ 我太抢我的小姜汤，哪个抢了你的二锅米？ 是非黑白要分明，防朝马汉。 Oh!